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5集，怪事连连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杜龟儿的脚步越来越慢，身躯也越来越无力，几乎整个人都挂在唐凡身上。 我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唐大哥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跑吧。 说什么傻话？ 唐凡自然没有松开他。杜龟儿没有再说话，他也说不了更多的话了，肩膀上的伤口一直在流血，失血过多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力气，另一边的手软绵绵地垂着，随着步履跑动一晃一晃。唐范注意到他的异样，不得不缓下脚步。 先歇息一下，我帮你包扎伤口。 杜龟儿嘴里发出隐忍的呻吟声，这姑娘的确足够坚强，这种时候了，也没有大声喊痛。 得罪。 汤范说了声，便去摸她肩膀上的伤口。这一摸之下，才发现杜龟儿的伤口竟然出乎意料的深，她好像被某种兵器划伤，肉都往外翻了，血一直没止住，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这种伤口肯定也是会致命的。杜龟儿自己就是大夫，他们出来的时候身上也带了不少外敷内服的药，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环境下连衣服都是湿的，上药包扎的效果也不是很大，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干燥安全的环境先休息。汤范有点犯愁，但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，他先是拿出药摸索着撒在杜龟儿的伤口上，然后撕下自己的衣角为他胡乱包扎了一下。 你怎么样？别睡着，说说话。 他轻轻拍着杜龟儿的脸颊。 我可以。 杜龟儿咬着牙道，声音明显微弱了许多。 坚持一下，再过两个时辰应该就天亮了，到时候就能找到出路。 这夜色茫茫，伙伴失散又惊险不断，确实难熬，但假若能用智慧解决，那还算不上困难。最让人绝望的不是恶劣的环境，而是未知莫测的前方。杜龟儿轻轻动了一下，也不知道听见了没有，风依旧呼啸着，伴随着离他们近在咫尺的金戈铁马之声，不管他们走多远，好像都无法摆脱这些如影随形的兵马。他们阴魂不散地跟在两人左右，将二人的前后左右都团团围住，厮杀与屠戮就在他们面前上演。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的古战场，一场风雨和沙暴将他们带回这个战场上，亲身经历着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。马匹的嘶鸣声，士兵被杀伤的惨叫声，短兵相接的刀剑枪鸣之声，真实的不像幻觉，让人感觉下一秒那些刀剑就会落在自己头上。而唐范和杜龟儿无处可逃，无力反抗，拜这场厮杀所赐，纵然已经受了伤，杜龟儿的精神依旧紧绷着，不至于彻底昏迷过去。虽然明知道看不见，可他仍然努力地睁着眼睛，想要看清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冷不防他的手臂忽然被一只冷冰冰的手抓住。 饱受惊吓的杜龟儿就是再坚强也受不了了，当即就尖叫起来。杜龟儿的尖叫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唐范的心脏，那一瞬间他的心也跟着剧烈跳动，耳边嗡嗡作响，回荡的全是杜龟儿的声音。下一刻他的叫声戛然而止，就像被人生生扼住喉咙或嘴巴。唐范紧张起来， 杜姑娘！ 他连忙回过头，即使什么也看不见。 是我。 一个声音出现在他耳畔，兴许是因为寒风的缘故，语调也比平日要冰冷许多，但那并不影响唐范对这个声音的熟悉感。是随州。随州一开始显然也因为看不见人，将杜龟儿当成唐范了。捂住杜龟儿的嘴巴之后，他出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而后感觉对方瞬间放松下来，这才松开手，转而抓起唐范，带着他们疾步往前走。 滚川，慢一点，杜姑娘受伤了。 唐范压低了声音，急急道。前面那人的脚步果然慢了一些，但仍显得十分匆忙。唐范不得不扶紧杜桂儿，免得他跟不上。萦绕周围的厮杀声依旧在延续，并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。他们恍若置身于修罗场中，连鲜血喷溅出来的声音都夹杂在风声里传递过来。然而身边多了个人，连唐范也觉得心头安定不少。忽然间随州的步伐一顿，唐范与杜龟儿不得不跟着停住脚步。还没等他们询问，便听见随州拔刀出鞘，似乎与迎面而来的刀剑对上，双方短兵相接，发出铮的一声嗡响。 是大哥吗？大哥，是我们微山和卢岩。 是。 随州简短应声，一手收刀入鞘，另一手仍然紧紧攥着唐范的手臂不曾松开过。唐范心头一喜，黑暗中隐约瞧见两个人影跃至他们面前，对方同样喜悦难耐。 大哥，陆爷受伤不轻，我们现在要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？ 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找个地方避一避。 方才杜姑娘说蛮汉山脚下有处山洞可以暂作休息。 哪个方向？ 他问得极简略，唐范却立马就听明白了。 按照我们晚上扎营的地方，应该是在威宁海子以北的西北方向。 随州沉默片刻， 跟我来。 他带着唐范和杜龟儿换了个方向走，维山和卢隐二人则紧紧追在后面。唐范扶着杜龟儿，即使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在不断攀升，与此相对的他的脚步也越来越迟滞绵软。 杜姑娘不要睡，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。 但怀里的人并没有回应他，也不知道是昏迷了还是没力气说话。唐范没办法，只得照着他的胳膊狠狠一掐。杜龟儿反射性地动了一下，这才发出微弱的声音。 我醒着，别拧，疼。 那你就说点话呀。 说什么？ 随便。 那我备药精吧，不然我真的会昏过去的。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不救寒灵之苦。若有饥饿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。 在他的自言自语中，一行人踩着满地碎石乱草，中途还被大石头绊倒好几次， 直到唐范也浑身脱力，觉得快要支撑不住杜龟儿的体重时，这才感觉随州的脚步逐渐缓了下来。 到了， 他满头是汗，这才注意到自己一群人好像逐渐远离了那个战场，连厮杀声也都被抛在身后。 等等， 随州松开他的手， 你们站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先探一探路。 隔了一会儿，唐范便看见黑暗中一点星星之火燃起，随即照映出随州的模糊轮廓。这点火光在黑暗中简直弥足珍贵，不单是唐范，其他人也都盯着随州手里的火舌子屏住呼吸。唐范身上也带着火舌子，但刚刚一路奔跑，又是风又是雨，还有不知名的敌人，将火舌子点燃使得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，这种做法并不明智。在随州的甩动下，火光变得更亮，借着微弱的光明，所有人都看清了自己的处境。他们正站在一棵树下，这棵树足够大，可以帮他们挡住一些风，树叶被风刮得沙沙作响，连带着也盖过了远处隐隐传来的厮杀声。维山也想拿出火舌子点火，却被随州阻止了。 省着点用。 唐范看到靠在维山身上的另一名锦衣卫，正是受了伤的卢衍，他的伤势似乎比杜龟儿还要重些，此时紧闭着眼一动不动，还要靠维山撑住他的半边身体。随州问唐范， 是那个山洞吗？ 回答他的是杜龟儿。 没错，就是那个，但我没进去过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。 然而现在也来不及考虑那么多了，雨势虽然小了许多，但还一直在下，加上夜风刺骨，所有人又累又饿，精神紧张，已经濒临体力的极限，尤其是杜贵儿和卢衍，更加需要一处疗伤休养的地方。随州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就都一路小跑，越过脚底的坑坑洼洼，进了那个洞穴。一进洞穴，众人就感觉松了口气。虽然风雨还是不断飘进来，但总比继续待在外头要舒服许多。顺着视线，随州慢慢地移动手上的火舌子，一边查看地形。脚下有些碎石，还崎岖不平，不过只是将就一晚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杜龟儿说的没错，这个洞穴确实足够高大宽敞，而且很深，以随州手上微弱的火光根本照不到洞穴的尽头。他往里走了一段，找到一处干燥的地方，让唐范和维山扶着两名伤员先坐下来。凭着火舌子是燃不了多长时间的，而且火光太小无法取暖。维山四处看了一下， 大哥，我进去瞧瞧，看里面有没有生火的树枝。 不要走太深，一有不对就示警。 维山答应一声，也从怀里摸出竹筒，抽出里头的火舌子，然后点燃，举着火往里走去。随州则先走到卢衍身边蹲下，帮他查看伤势。卢衍确实伤得很重，他的腰部被人砍了一刀，连骨头都露了出来，其余地方还有大大小小的伤口。一路急行，维山也没法为他包扎，失血过多使得他整张脸都发白了。随州拿金疮药撒在他的伤口上，卢衍痛得微微一抽搐，似乎想要挣扎，被早有准备的唐范给按住了。在唐范的帮助下，随州撕下衣角，简单给他包扎妥当，又转而去看杜龟儿。这姑娘的伤势虽然比卢衍轻，但她毕竟是个姑娘家，平日里也没受过什么搓磨，一下子就被击垮了，看上去比卢衍还要虚弱。 汤范一摸他的额头，滚烫滚烫，脸色不由凝重。 先给他吃点药。 这里也没水。汤范拿出药瓶，为难的蹙眉。随州可没有他那么温柔，直接接过药瓶，倒出几粒药，然后掰开杜龟儿的嘴巴，把药丸塞进去，又拍打他的双颊，命令道： 吞下去。 完完全全的简单粗暴，汤范无言。杜龟儿的脸颊被拍得微微红肿起来，他困难地吞咽了两下，好不容易才将药丸吞了下去，却禁不住呛咳起来，一下一下咳得脸蛋越发嫣红如血。汤范轻轻给他拍着后背，将人逐渐安抚下来。 找到干柴了。 维山从洞穴那头兴冲冲跑出来，他一手捏着火舌子，另外一手则提着一捆树枝。哪里来的？汤范有点奇怪，洞穴里面怎么会有树枝？维山摇摇头， 不知道，里面有些已经熄灭了的柴火，兴许先前有猎户在这里过过夜吧，我就把没用过的都拿出来了。 虽然这个揣测不是特别合理，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解释，更不是追根究底的时候。唐范接过树枝，帮忙升起火堆。一堆火在某种情况下的作用是无限大的，有了这堆火，洞穴里立时亮堂不少，连带着让人也感觉到微微的暖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吹散了冷风冷雨以及外面一切带来威胁的不安，让人看到了希望。杜贵儿虽然还在昏睡中，也禁不住往火堆的方向靠了靠。唐范看见了，将他搀扶起来，挪到火堆旁边靠坐着。可惜那些薄毯被褥全都落在帐篷那里了，唯一一张还被他们在路上丢弃。眼下除了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之外，谁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用来铺地或盖在身上。唐范见杜龟儿抖得厉害，便想除下自己的外衣，刚动了动，便被一只手按住。 你想得风寒？ 随振服侍沉下脸色。可他冷得厉害啊。唐范眨了眨眼，有点不解。 已经生起火了，很快就会暖和。 随州扔了根树枝进去，将火烧得更旺一些。见他不让，汤范无奈，只好罢手。除了两个伤患之外，其余三人也都坐在火堆旁边烤火，顺便烘干衣服。汤范想起刚刚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，谁也看不见路，又不敢轻易点燃火舌子，随州偏偏却能精准地找到洞穴所在，便问道：方才那么黑，你是怎么辨别方向的？随州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物件递过来，唐反接来一看，不由咦了一声，这是一个罗盘。出城的时候，出云子手上也带了个罗盘，但随州这个却比出云子那个还要缩小数倍，大约只有一半掌心那么大，而且做得极其精巧。罗盘上刻着八卦方位，中间还有一根摆针轻轻晃动，想必随州就是用手摸索着摆针和上面刻的字形，从而迅速地辨认方向的。这是哪里来的？唐范看着有些爱不释手。 离京前去青天见药的，你要的话等回京城我去帮你要一个。 他说的好像跟大白菜似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实际上这种细小精致的罗盘十分难制，整个大明也不过才三个，一个进献给了皇帝，另外两个在青天见。结果随州要了一个过来，如今为了讨好唐范，听着话意，只怕连仅剩的那个都不给人家留了。唐范却摇摇头，等回去再说吧。不过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那就是初音子说的 阴兵过路吗？ 是，但也不是。 怎么说？ 如果我没猜错，从我们到达威宁海子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陷入了对方的阵法，或者说是陷阱。 唐范没有急着发问，果不其然，随州顿了顿，又解释道： 我出了帐篷之后查看一番未果，本想折返回去找你们，却发现找不到你们所在的帐篷。不仅如此，连别人的帐篷也找不到了。 这与唐范他们遇到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。